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Brothers and sisters, let's worship together.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我高举你的名。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Please stand.我们可以高举他的名来歌颂赞美他。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我们一起再来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I will sing of the mercy of the Lord forever. Okay.崇拜，那我们来试看，如果你能用英文的话，我们来给他们一个鼓励，我们也用英文来唱一次，好不好？ We're going to sing all together in English. 如果不然的话，你可以用中文来唱，好吧？我们试看用英文 all in English. I will sing of the mercy of the Lord forever. I will sing, I will sing, I will sing of the mercy of the Lord forever.Thy faithfulness to all generations. 低头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每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盼望能够有安静的时刻，求主来光照带领我们。我们也回忆检查我们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有什么地方亏欠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求主赦免，也带领我们前面更加积极在新的一个礼拜。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祷告，在神的面前向神敞开。 Day by day we come to the Lord in prayer, looking at ourselves for the past week, an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not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sing against Him. Let's come to Him in prayer and look forward for this coming new week, that we may be His testimony. So, 我们每个人也为我们教会祷告，愿神借助我们在这里他所设立的教会，把福音更广传出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他，让我们也了解神的旨意、神的爱。 Let's pray for the church that we are here to share the gospel, to carry out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bring others to the Lord and to experience the abundance life. 我们特别纪念到 Brentwood 的教会，在这个周末有特别的聚会，我们特别为祷告，为讲言陈牧师祷告，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Especially remember this coming weekend there's a special evangelistic and revival meeting in Brentwood Church, the mission field. May the Lord use His servant Reverend Chen to share His gospel to bring others to the Lord. 天父，我们有声无声来到你面前的祷告，主你鉴察，你带领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口所能表达的，主你知道我们，你安慰我们，我们有的挂虑，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力量，祝你扶持我们，因为每一天你都带领我们。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moment of prayer together, that day by day you will guide us and lead us, and in Jesus name, 奉主的名感谢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做我们祷告。Day by day, as our prayer.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超能力胜过失恋。我依靠天父走向你供应。 心既然赐我温柔 please be seated. 我们要来看一处神的话，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要同神一起来念。We're going to read from the Bible, 2 Kings chapter 6, verses 1 to 7. We're going to read in unison. You can either use Chinese or English to read it. 我们要来看列王记下，你有圣经的话，翻到旧约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2 Kings chapter 6 verses 1 to 7，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一位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一位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自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今天我们高兴有 Reverend McMillan 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今天要讲的是再现你的锋芒。Well, thanks for that, Reverend McMillan coming to us and to share the gospel to us. And his title will be Recovering Your Cutting Edge.